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式多士 Podcast，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Godfrey。 今天呢有 Brian 在这里之外，还有怡乐社的艺术总监李垂怡先生 Tray 在这里。那 Brian 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Hi， 我是 Brian， 很开心呢今天可以邀请到 Tray 和我们分享，不如你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我其实很少经验做这些 podcast interview 的，所以你们要带下我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是就是请你来问一些问题这样。那为什么会请 Tray 上来呢？因为是怡乐社在这个就是12月中啊，咁咧就會有一個音樂嘅節目，咁就叫做《細影餘韻》。而樂社自2013年咧已經喺多個香港本地嘅古蹟場地舉辦古典音樂會啊。今次呢一個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樂益古蹟人情事》《細影餘韻》將會帶觀眾去到兩棟東區嘅古蹟。12月14日咧就會喺林邊屋有三場收費嘅音樂會啦，加導賞團。12月15日咧就會喺舊里園門嘅軍營嗰度進行免費社區音樂會啊。兩日咧都會有相關嘅歷史展覽俾觀眾參觀。想知更加多詳情就睇我哋 Podcast 個 description box 啦。咁今日咧我哋真係～不要嘥阿 Tray 太多时间啦，我哋咧就直接同佢做一啲访问啦，问一啲问题啊。咁咧呢一个即系呢个细影余韵呢一个音乐嘅节目咧，系用呢个二战结束80周年做一个背景嘅。咁点解当初会有呢一个构思嘅咧？ 其实咧，我哋设计节目咧，通常系音乐会啊或者啲音乐节咧，我哋都。經常會睇下有咩特別嘅歷史上嘅大件事啊，或者發生過咩事？因為其實音樂咧同歷史同埋文化，所有其他嘅嗰啲 arts 啊，都好有關係噶啦。咁當然，或者都係因為我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係住喺柏林喺德國。咁當然嗰個咧可以話係二戰最中心嘅一個城市嚟噶，一直到今日咧，你到處行咧，成街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嘢，所以咧就係咯，我覺得講呢啲音樂嘅同埋歷史嘅嘢咧，成日都有都會影響到我哋演奏嘅。咁當然香港咧，其實喺二戰嚟講。都是一個很豐富的城市嚟嘅。咁呢次咧，我哋又咁啱好喺呢兩個地方啦，所以我覺得我哋係一個好機會，可以利用呢、這個即係80周年啦。然之後，同時又有好多音樂咧，我覺得可以表達到歷史。除咗80周年之外咧，仲有其他香港歷史嘅各方面嘅特點喺嗰度。 嗯，咁有冇話點解會？特別是揀林邊屋同埋舊里餘門軍營呢兩個地方咧，即係佢哋分別或者佢哋其實係代表咗啲乜嘢咧？對你嚟講， 我哋其實咧每年都想揾到啲新嘅呢啲古蹟，冇去過做音樂會嘅，所以咧我哋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喺 music 嘅時候好多同事咧，佢哋對呢樣嘢都好有 passion 嘅，咁我哋做好多研究，所以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哦。有这样的地方，那一定要去试一下了。反而呢是我们全香港去看每有哪个地方有什么特点，而且呢我们未去过的，而且都希望我们的观众都是未去过的。所以很多观众呢，其实他们跟我们说每次都是说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直情是没听过有这个地方的，不是说没来过。所以他们觉得真的很有趣咯。那我们因为有音乐会在那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俾佢哋入到嚟，入到嚟呢啲地方。 OK， 咁因为咧呢两个地方几得意，因为佢哋算系古迹啦。咁我知道你以前真系以前嘅喺大馆都做过即系演出啦。咁但系大馆就相对好唔同啦，因为都比较可能都比较好啲啦，啲设备系啦。因为古迹本身就唔系设计嚟做音乐嘅表演。咁究竟即系嗱，一个好 technical 嘅问题咧，就系有冇啲特别嘅即系改动，系因为个古迹本身而你需要去特登去研究点样做嘅咧？ 哦，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你们说得对，这些古迹不是为音乐会、啊、或者就是 公众的公共的表演来设计的。所以呢我们每次去都有不同的那些、挑战啦。好像例如我们很多时呢不可能有搬架钢琴入去。咁我揀曲目嗰陣時候咧，我就想諗，我哋可以演咩冇鋼琴嘅，或者冇甚至更加大啲嘅樂器，好似個 double bass 啊咁樣嘅。所以啊，呢、這個其實咧喺即係 practically 嚟講咧，即係比有陣時候真嘅係好 challenging 啦。咁同時咧，我又希望我可以揾到啲嗰啲曲目咧係。不知有什么 不一定是说很直接有关系的，但是或者是当时这个古迹它历史上有什么是可以令到观众呢他们听了之后会好像将他们带回去五十年一百年前这样的感受。 哦，讲起曲目就啱啦，咁咧我哋都会请教你一啲音乐嘅问题啦。咁知道阿 Tray 你系系啊，我哋两个音乐就好差嘅咁样。我钢琴有五级咁样啦，应该就 劲 系啦。咁就即系唔好攞出嚟提添啊，直情唔少大方。咁阿 Tray 你应该系一个即系国际知名嘅大提琴家啦。咁你喺拣呢一个曲目嘅时候啊，我哋发现到咧，你拣咗一个苏联作曲家叫做。肖斯达高维契的一个乐曲啦，咁就系第三弦乐四重奏。咁咧，我哋都有睇过啦。呢一首曲目咧，应该就系咁啱打完二战之后咧，就系作嘅。咁点解你会将佢编作喺呢一个音乐会上面？你觉得佢同呢一个音乐会嘅历史关联又系啲乜嘢咧？ 佢呢个作曲家咧，佢同即系 Shostakovich， 佢同二战真系有。非常即系点讲咧，好 close 嘅关系，因为当时佢就住喺苏联啦，然之后好多时佢嗰阵时候作曲嘅会听到，我谂会听到啲爆炸声啊，或者佢离嗰个边境好近噶，所以个个喺佢周围咧，个个都会感觉到好似战争嘅个气氛。咁当然有咁样嘅情况下咧，佢作出嚟嘅音乐咧。你會聽到好多時係咪佢喺度想模仿一啲嗰啲戰爭嘅聲音啊，好似爆炸嘅聲音啊，或者一啲 tanks 啊、坦克車嘅聲音啊。所以我哋呢一首特別係呢一首呢、這個四重奏咧，佢開始寫嗰陣時候，佢仲寫咗啲字話，第一個樂章係咩感受，係好似將嗰陣時候要戰爭嘅痛苦嘅感受。第二咧，好似又係佢去打仗嗰陣時候咧，或者啲兵去打仗嗰陣時候，佢哋受傷嘅嗰種感受。所以我揀呢首，我覺得係最適合二戰嘅歷史。 咁喺呢個演奏呢一首歌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即係你哋喺演奏嘅編排上面，特別可能喺例如你講嘅有啲炮彈聲啊嗰度，係會有啲特別嘅安排咁樣嘅咧呢個曲目。 哦，呢、這個唔係話我哋需要咩特別嘅技巧啦，其實係佢寫出嚟個音樂咧，你聽咗你會即係成個人嘅心情就好似變咗去到。嗰陣時 候戰場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我頭先講咧，好似將我哋都希望將觀眾帶翻去少少當時嘅嗰種氣氛。咁呢一首我覺得係最適合噶啦。 好，咁除咗即係肖斯達哥維契之外啦，咁另外咧，你都揀咗兩個，即係我就咁睇咧，就唔係好同二戰有關嘅兩個即係音樂家咁樣啦，即係分別就係亞美尼亞嘅高美達斯同埋英國嘅。柯納律治泰勒，咁咧特別係即係柯納律治泰勒咧，你揀咗佢一個好早期嘅作品啊，我諗應該大概佢二十歲，即係十九二十歲左右嘅時期嘅一個作品啊，即係已經講緊係1895年啦，即係完全係同一戰或者二戰都時間上唔係好 overlap。咁點解會揀佢哋兩個嘅作品咧？即係希望即係你要透過佢哋嘅作品會呈現咗一個咩嘅即係意義或者係個原因係為何咁樣咧？ 係啊。其實第一個作曲家剛才講的那個 Komitas， 他呢、這個我相信很少的聽眾會知道這個名字，甚至我自己呢我其實都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呢我有一次就剛好聽到他的這幾首歌他自己改編給四重奏的。那我選他的原因呢是因為我覺得呢 在战争中呢，除了我们很多那些屋啊，或者城市啊，即是每日的那些可以掂到的东西呢，我们还有很多文化经常会就 destroy 了。那他写这些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国家其实都经历过很多很多战争，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已经已经就冇晒了，所以他就特别想保存住他民族的这些最重要的一样音乐在那里。所以我这次呢选是因为我想真的给大家真的分享一下，我们想到战争呢，其实除了 tangible 那些东西呢会毁灭债，我们还有文化都这个都要保存，这个要很重要的，需要保存的。咁好似我哋成个呢个 heritage series 咧，其实都系讲话我哋古迹啊，我哋系咪要多啲保护佢哋？咁除咗系一栋楼之外咧，其实都有文化，我哋都要保护嘅。咁所以我觉得我拣呢四首歌咧，我希望到时候都啲观众都会 appreciate 到呢方面啦。我哋做嘅除咗系 heritage sites， 我哋仲有古迹系文化上嘅古迹咯。咁另外一首咧，其实就同二战你讲得啱，同二战嘅关系就唔系冇咩特别嘅关系啦。但系咧，因为我哋呢次仲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古迹，就系个太古嘅 林边屋， 系啦系啦，因为系同太古嘅嗰个糖做糖嘅工厂有关啦。佢哋嗰阵时候嗰间公司咧系喺香港非常重要嘅。咁这个历史呢就有少少不同啦，因为呢英国嗰阵时候呢佢全世界都有殖民地嘅，除咗香港係咪，佢喺Caribbean 嗰度係佢哋生产最多嗰啲糖嘅，係由嗰边嚟嘅。所以呢而且佢哋好多係用非洲带去嘅嗰啲 slaves。咁呢个作曲家佢嘅祖先都係非洲嚟嘅。但是他呢而且是后来去了英国，那我就想到哦，其实这个 connection 都没想到了开始，但是后来我说原来香港当时有这个英国做糖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作曲家他的祖先应该都有很多亲戚去了英国另外一个殖民地去到去做这些在 plantation 那里做 sugar cane。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有趣的，因为 我都没想到原来香港即是100年前或者120年前有做跟那个 Caribbean Sea 的那些 colonies 殖民地有这样的关系在那里。 咁啊，去到都差不多最后啦。你啱啱咧都讲过咧，一开头嘅时候，你话你喺柏林嘅时候咧，都听咗好多呢啲类似喺古迹啊之间嘅一啲音乐会啦。咁可以即系代观众问一下啦，作为一个观众啊，去到呢啲历史古迹度听音乐会嘅时候，有冇啲嘢可以系注意一下？例如可能点样融合个环境，然之后去享受个音乐啊？你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啲观众咧？ 其实我每次我自己去到一个古迹呢，或者去到是咯，特别在欧洲到处都有的。我最喜欢呢就是就算我是不理我是听音乐会又好，我去看画展又好，去看其他演奏都好。我最喜欢就是坐在那里想象一下一百年前二百年前当时的人他们跟我坐在同一个位置，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有什么感受呢？因为对我来说这件事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直接的那个关系在那里。我们大家都是由我们的祖先这样传下来的，很多我们的 DNA 啊，我们每个人的身我们头脑啊里面想的东西其实都是有 很直接的 一条线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我觉得有阵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对我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做很多我们的决定，我们做很多我们的 actions， 都是因为我们的 ancestors 他们以前做过的事传到今天我们才会这样。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今天为什么 去做柏林，我今天为什么有机会可以去做个音乐家，其实是不是因为100年前的那个祖先他们、移民了去哪里，或者他们、做了什么工作、所以我不知道是我这样想是不是很奇怪呢？ 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是很历史的想法来的，这个 音乐就好像是个时光隧道，令你 trace back 回去之前的环境这样，是的，想想究竟那时候人做过什么，然后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呢，这样这个角度都很有趣，我想即如果观众去到这个李渔门兵房或者林边屋的时候，都可以想想，我们以前一百年前的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是做什么呢，这样 我就想起呢，我想起我们受访过啊，喺林边屋，你系咪、啊、你系咪喺林边屋隔篱受访嘅？唔知 N 年前， 冇错，系啊， 呢个我嘅历史记忆啊，我就喺隔篱，好似系 我 喺隔篱好似等紧嘅， 好有渊源啊，同林边屋 系啊，好热嘅，我净系记得我嘅历史记忆就系林边屋受访，同埋好热好热咁样， 系。咁啊，即多谢阿 Tray 啦，咁希望咧，即观众咧都可以去参与呢两个嘅音乐会啦，咁亦都可以即享受一下呢个音乐嘅同时啊，亦都反思一下即呢个战争带嚟嘅一啲唔好嘅嘢啦，亦都可以回顾翻呢个二战结束八十周年嘅呢一个故事啦。咁今日咧，我哋多谢阿 Tray 同我哋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哋咧之后咧会继续讲埋东区其他嘅历史故事嘅。啱啱就送走咗阿 Tray 啦，咁啊讲起东区啊 ，Brian 你对东区有啲咩？记忆啊，除了我哋喺林边屋度受访之外， 都系做嘢。我对东区主要都系做嘢，因为我即系早几年啦，即系都做过一份工，系同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咧，都要频繁去东区。因为东区除咗有即系当然啦，即系民居之外咧，都有工业区噶嘛，即系都要有时走访下工业区，就访问一下啲即系。是一些香港本地的一些小公司或者中型公司，即是还在他们工厂里面生产，即是一些 made in Hong Kong 的东西。那我就记得很远了，因为我就住大围的。那但是你落东区呢，是那种不便程度呢，是 1000% 的基本上。只能够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即是我做一个一个钟的 interview， 但我要花三个钟来回，即是这样咯，即是死逼烂逼啊这样。 坦白讲，东区亦都系，即系因为我哋都算系同一个方位啦。东区亦都系我去得比较少嘅一个地区嚟嘅， 系痛苦、啊， 因为即系交通系相对不便嘅，即使有地铁都好啦，你都要熬翻，即系熬到将军澳咗熬落去咁样，都真系熬差唔多成冇个半钟都一个钟头三个字啊！咁所以我哋东区嘅印象咧，都只系即系可能我哋去呢一个海防博物馆啦、啊。又或者是去这个阿公岩啊那些的。 同埋做访问咯。 我有份工是做庙的嘛，那阿公岩谭公庙那些我就去了几次这样。所以我又是跟你一样的那个感觉，是就是又是搭车多个做事啊，就相当遥远啦这样。 好少啊，除了泰安楼咯。即除了去食 都少啊。 少几次咯、啊，我谂我去过。 坦白讲，即系作为新界东嘅人，要食嘢，旺角一定系方便过泰安楼啦。咁所以泰安楼好唔系太系我选择嘅一个射程范围啊。但系唔紧要，嗱，我哋系会为咗呢一个嘅音乐会而远征东区嘅，我 系、 啊、即系会 今日系远征东区嘅一集。 远征真系远征，所以真系有啲远。好啦，咁我哋讲下东区有啲咩历史啦。咁东区咧最早嘅一个地方啊，会记录咗喺文献嗰度咧。你估下系即系边一个地方啊？即系好难估啊！呢个觉得即系东区其实好多地方。 东区啊， 每个嘅大细都好似即系你冇话边个特别大，边个特别细咁样。 你计唔计埋北角嗰啲啊？如果你计嘅话就 北角系计嘅，北角系计嘅。 咁即系先，鲗鱼涌系打石噶嘛？咁我都估系，即系我理解啦，就系、是、可能系鲗鱼涌诸如此类啦。如果唔系就北角咯。 鲗鱼涌嗱，鲗鱼涌同北角咧都近嘅，但系咧即系有啲难估喎、哦。竟然系筲箕湾、哦，点解咧？因为呢、這个最早嘅明代嘅时候咧，就有一本书叫做《月大纪》啦。咁佢入面咧有幅航海图嘅，咁呢幅航海图非常之出名吓，大家可以自己抄嚟睇。咁就有标记到筲箕湾呢一个地名啊。咁相信咧就系嗰阵时香港岛比较聚集得比较多人嘅一个村落啦。咁而我哋知道咧，香港岛战前开埠前比较聚集得多人嘅系第一个系赤柱啦。 第二个可能是铜锣湾或者是薄扶林啊，即系香港南部嘅地方，咁所以东区咧应该系相对比较荒芜一啲，咁而呢一个筲箕湾咧就系荒芜里面嘅之最啦，即系最荒芜里面之最啦。咁佢同可能我谂黄泥涌啊嗰啲嘅村庄，即系叫做差不多 size 啦，即系一个中型村庄嘅 size 啦。咁而喺1841年啊，香港政府咧就做咗第一次嘅人口普查啦，咁亦都有即系记录到当时一啲东区嘅地方。咁包括有柴灣啦，咁嗰陣時叫做西灣，咁亦都有亞公岩啊，同埋我哋啱啱講嘅筲箕灣啦。咁但係東區咧要真係有發展咧，就要講到啱啱阿 Trader 提過嘅太古洋行啦。因為1883年咧，太古就喺呢一個鰂魚涌買咗一啲地啦，就起糖廠同埋起船澳嘅。咁咧就即係有工廠就一定要有人嚟做嘢啦。咁所以咧就請咗大量嘅華工啦。不同地方香港的工人呢去到那里工作，那也都安排了他们在那里居住，那所以才带动了东区的人口啦，还有可能一些周边的一些市集啊市场这样。那而去到1904年呢，电车先是去到这个筲箕湾，那东区的交通呢才是叫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不是之前呢有一句叫做什么，即英雄被困筲箕湾，不知何时到中环咁样，即系话佢哋咧，即系筲箕湾卡住我咧，就真系卡到中环就好似卡细咁样。即系我谂佢哋嘅感觉同我哋由呢个大埔卡去就系柴湾系类似啦，系啊，即系卡 喺东边出不到来， 即系点解 why 仲系卡住喺架电车度？咁去到即系香港战后重光之后咧。咁由於咧有好多嘅即係難民嚟到香港啦，咁需要大量嘅房屋土地啊。咁呢個比較少人嘅東區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咁亦都有唔同嘅地區嘅移民啦，例如上海移民啦，或者係福建移民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北角有一個叫做小福建之稱啦，唔係北角有一個叫做小上海之稱啦，亦都有人叫佢做小福建之稱啦咁樣。咁去到後來咧，隨住呢個太古船澳啦，同埋太古糖厂喺香港嘅业务咧就结束咗啊，咁咧就慢慢将东区咧变成一个住宅区啊。咁而家咧我哋识得即系住喺太古啊、杏花村啊嗰啲都系人上人嚟噶嘛，即系都系一啲 人中之龙系咪？ 人中之龙啊，系啊，社会贤达嚟嘅，系啦，我哋都认识啲社会贤达系住喺呢啲咁嘅优秀地区。咁就即系慢慢由呢工业地区啦，或者一啲叫做徙置嘅地区，变成一个即系高尚住宅的地区啦。我哋咧而家讲下，不如讲下唔同地方嗰啲嘅名嘅由来啦。咁啊，不如讲下筲箕湾先啦。反正佢都系最大嘅一个。嗱，筲箕湾呢一个故事咧，个地名真实嘅来源咧，其实就即都颇为 regular 啦。就系因为佢个海岸形态似一个筲箕，咁啊叫一个筲箕湾啦。咁呢个系一个好普通嘅故事啦。但其实咧，佢有两个比较精彩嘅传说。其中一个传说咧，系喺南宋嘅末年啦。就话说咧，有一个叫做张俊嘅人咧，咁就即系跟住一啲海军嘅船只咧嚟到呢一个筲箕湾呢个地方啦，咁样。咁咧就话说咧，佢唔小心咧，将祖先传俾佢嘅一个家传之宝筲箕咧，就碌咗落海。咁个筲箕飘下飘下咧，就飘到嚟筲箕湾呢个湾啊。咁咧，所以就叫做筲箕湾啦。嗱，呢个其实一定有个盲点嘅，就系。即我相信冇乜人嘅家传之宝系个筲箕啦，系咪？然之后，既然佢碌咗落海，你 系 难以揾翻佢噶嘛？ 系咯，碌咗落个海，咁佢冇跟进咯。但系呢件事系 就唔知点解， 即系佢唔系嗰啲咩金银斧嗰啲咧，佢有个、 啊、 即系个人抬翻上嚟 筲箕咁样。 呢个金筲箕系咪你嘅咁样？ 冇啊， 冇嘅。 佢就系知道 有啲 random， 系啦，佢有啲 random 碌咗去筲箕湾咁样。咁呢个有啲奇怪啦，大家睇过嗰、那个。Tom Hanks 嗰出即系 Wilson 佢排球嗰个就知道，如果旧嘢喺海度碌走咗就真系碌走咗。咁啊，唔知点解有呢个传说啦。咁另一个传说咧就一定系错噶啦，因为佢系清朝嘅传说嚟嘅。咁我哋知道明代佢已经叫筲箕湾啊嘛。咁所以清朝呢个传说大家听下啦。咁咧话说咧，当时咧一个渔民咧，咁即系有一个叫做即系渔民啦，咁咧就姓朱嘅，咁咧就结咗婚冇耐咧，就个丈夫就去世咗啊。咁咧，但系咧嗰阵时已经有一个即系一个 B B 啦，咁就叫做阿哈啦。嗱，阿哈呢个名真系非常之普通啦。咁但系阿哈咧，因为感染咗天花咧，就变咗盲咗啊。 咁去到十五岁嘅时候咧，阿妈阿虾个妈妈即系呢个渔民咧就患咗重病啊。咁为咗即系养阿妈妈咧，呢、這个盲嘅阿虾咧就去到筲箕湾度行乞。咁但系有一日咧，即系天气唔好啊，即系大风大浪。你知道香港海边咧系好可以好大浪噶嘛？阿虾咧就俾个浪卷走咗，净系得翻佢行乞嗰个筲箕。咁所以为咗纪念佢咧，就即系将呢一个海湾咧就改咗名做筲箕湾咁样。嗱，咁呢个一定系讲到似急口令咁样，又阿虾又阿妈咁样。咁啊，即系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佢系明清代嘅故事嚟嘅。咁而明代已经系叫做筲箕湾，但系大家得个知字啦，好嘛？咁讲完筲箕湾，不如讲埋佢即系附近啊，有一个地方叫西湾河啦。咁其实西湾河咧系真系有条河嘅，即系。西湾河我哋叫做河啦，河啦，河份嘅河啦，但系其实佢原本咧系真系喺筲箕湾呢条村隔篱有条河嘅，咁而呢条河咧就将呢个原本筲箕湾嘅即系呢条村分咗做东面同埋西面啊，咁所以咧西面呢个地方咧就叫做西湾河啦，咁样，咁都系一个非常之根据地理嘅一个叫法啦，咁样。咁而讲埋咧，附近咧其实都有个地方叫阿公岩啊。呢个阿公岩咧有个庙嘅，咧我就系去嗰个庙嗰度咧就数物件咁样，都有一啲痕迹。咁阿公岩以前咧系嗰啲彩石啦，咁去到后来就变成咗系一个修补船只嘅一个地方咁样。咁点解叫做阿公岩咧？就话说嗰啲嚟开采花岗岩嘅一啲工匠啊，石工匠咧。就帶埋佢哋喺鄉下嘅一個潭公神像嚟到供奉喎。咁由於咧佢哋叫中意叫潭公做阿公啦，咁咧所以咧就將呢個一個地方咧就叫做阿公岩啦。嗱，即係都相當 random 咯，只可以咁樣講成件事。咁啊， 都有個來源啦，呢個 係有個來源嘅，係。咁柴灣有冇啲咩故事可以講下咧？ 嗱，柴灣都有嘅，柴灣咧就係少啲嘅，即係。咁最早可以追溯返，即係如果睇呢都係睇返嗰啲古蹟呀咩原址呀乜乜乜咁啫。咁呢其实就即係嘉庆嗰陣呢就有本新安原址嘅。新安原址入面呢就冇提过，即係就冇关于柴湾，即係有呢个名咁喺度。咁但係呢睇返之前市政局出嘅一本罗屋博物馆嗰本书啦，咁佢就提到呀，就相信呢其实柴湾呢早喺宋朝嗰陣呢就有人聚居㗎啦。咁当时可能来往广州、浙江、福建嘅船只咧，有时就会途经柴湾，咁就嚟到即系取水咁样啦。咁我怀疑可能系因为佢点都会经过，例如维港咁样，咁可能就是但啫，都系咁啱呢条村近，咁就摆低架船，咁啊搞搞佢啦。咁啊，似乎就因为嗰个人口唔多啊，咁所以就冇乜记载啦。咁啊，但系咧，点解叫柴湾咧？咁据称咧，就因为呢一度系即系盛产大量嘅木材啊，即系以前，咁就可以当系即系好多柴啦，基本上，咁就系有柴又有湾，咁就叫柴湾咁样啦。咁以前都叫 相当 random 啊，都系咩啫？香港咁样咯，即系好多香木嘅，系一个 港口。有 个港口 咁啊，香港 啊，都系咁样命名噶啦，大家明嗰个系统啦。咁咧以前都试过话，即系叫柴湾做西湾，可能有啲人都会咁讲啊。咁咧就呢、這个就搞笑啲啊，因为咧佢就喺柴湾个英文啊，叫做西湾嗰度就系翻译翻嚟嘅。咁佢可能译得唔系太好啦。咁咧所以大家就叫咗佢做。即系西湾咁样啦，咁啊除咗西湾之外咧，当然咧就有小西湾啦，即系头都大埋啊呢啲名字我都觉得，咁啊系唔知点解啦，咁啊小西湾咧以前就叫做柴湾仔嘅，或者叫做小柴湾，咁因为就近柴湾啊嘛，咁但系佢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即系沙滩仔咁样啦，咁啊可能间中有啲人过嚟游下水啊，或者有啲渔民过嚟。抌低架船，抌一抌嘅啫。咁所以其实喺历嚟嘅即系政府人口普查入边咧，都冇小西湾呢样嘢嘅。咁啊，小西湾个名咧就系因为以前啊，即系因为啱啱提过啦，柴湾就叫做西湾，即系都有啲人咁样叫佢。咁所以咧，柴湾仔又可以叫做小西湾。咁我谂都系大家叫下顺口咗咧，就冇叫柴湾仔，就叫做小西湾咁样啊。咁啊。呢两个有趣啊，我觉得，因为都佢嗰个求其程度咧都几高啊。咁啊，鲗鱼涌啊，大 嘅地方系嘛 town 啦，可以咁讲啦。咁啊，鲗鱼涌又系点嚟咧？ 你话佢求其咧，我又觉得即系唔可以话佢好求其，但系比较似系 好好有香港特色啦，就系嗰度地方有啲乜嘢，我哋就叫佢做啲 乜嘢 啦。咁 跟住有两个名嘅，叫咩？有唔知点解有一个人 Gordon 叫 D， 译错咗啊， 留错咗啊 ，Prince Rose 嗰啲一样译错咗咁样。咁嗱，鲗鱼涌咧原本咧系即系英文名咧就叫做 Corey Bay 啦。咁意思咧就系嗰度咧系一个石矿嘅湾嚟嘅，咁亦都同呢个阿公岩系同样道理啊，就是、因为咧佢系一个花岗岩嘅一个采石场嚟嘅，咁当时咧就呢个湾咧隔篱有两个好小嘅村落，其实只系俾嗰啲石匠咧系暂时居住嘅啫，咁所以鲗鱼涌呢个中文名咧系去到好后来先系即系先有出现嘅，嗰啲咩越大嘅嗰啲文献咧系冇记载到佢。咁真正发展咧，就都系要等呢个太古洋行买咗鲗鱼涌隔篱一啲土地啦，等佢攞嚟起呢、這、一个即系太古糖厂啦，或者汽水厂同埋呢个船路咧，先至系得以一个比较大嘅发展咁样嘅。咁呢个都有个比较有趣嘅传说啦，就话说咧，鲗鱼涌呢一个地方原本咧有一条大概有700英尺嘅明渠啊。咁以前香港有好多明渠，不过而家咧已经地下化晒啦。咁就话说有啲居民咧成日见到咧呢一条明渠嗰度咧有啲鲗鱼喺度游啊，嗱我就有啲我唔识分啦，鲗鱼呢件事可能嗰阵时居民比较劲啦，咁所以咧就见到咁多鲗鱼喺度游，不如我哋就叫佢做鲗鱼涌啦，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就将呢一个鲗鱼涌咧就变成 Corey Bay 嘅中文名啦，咁所以 Corey Bay 同鲗鱼涌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鲗鱼涌真系有啲居民喺度见到有啲鱼游下游下咁样。咁呢件事都都可以嘅，系咪？都有香港特色嘅。咁啊，但系我哋可以再都系啦，系啦，我哋可以再讲一个比较。 但系 系咯，我真系唔识分，你识唔识分鲗 鱼 啊？你懂唔懂鲗鱼啊？ 咪以前人可能多渔民啲咯，只能够。 哦，咁又系，咁又真，又真。香港以前多渔民啲啊，我真系我啊认唔到鲗鱼啦，应该，但系。以前啲人劲啦，只可以话咁啊。讲完鲗鱼涌，不如讲下北角啦，好吗？ 好，咁北角咧就即系其实就系香港岛最北啦，即系最北端咁样啦，你可以咁计。咁咧佢就一开始啊，即系香港开埠嗰阵咧，其实佢就唔系属于城里边啊，即系维多利亚城，佢属于比较外围嘅地方啊。咁佢就系、是、即系。一个求其一个名嘅啫，咁位置大概就喺炮台山嗰一带嘅。咁去到1880年嗰阵咧，英军就喺即系嗰个山上边咧，就起咗北角炮台。咁当时咧，因为即系附近其实就好荒芜啊，乜都冇噶嘛。咁但系北角沿岸咧就水深岸高啊，都算，咁就好适合就系泊船嘅。咁所以咧，佢之前已经系做咗轮船公司啊，同埋仓库码头嘅地方噶啦。咁而香港游艇会去到20世纪初期咧，亦都喺嗰度即系起咗个俱乐部。咁咧而家就系、是、即系电器道嗰个游街政府宿舍嗰头啦，即系前政府宿舍啊。咁去到1919年由于湾仔嘅发电厂咧系即系满足唔到嗰个电力需求啊，即系电力需求只系越嚟越多嘅啫。咁所以电灯公司咧就决定去北角填海，咁就搞个新嘅发电厂啊。咁啊，当然啦，其实政府谂过喺电厂附近填海嘅，咁但系咧当时就有间顾问公司咧就觉得红磡嗰边咧系发展潜力比较高。咁去到1921年咧，这个就比较重要啦。咁就有一位印尼嘅唐商啦，就系、是、郭春央啊。咁啊，讲春央就大家都知啊，一定嘅就系春央街嗰个春央。咁郭春央咧就觉得，即系其实北角都几好喎。咁所以咧，佢就向政府就投咗北角电厂附近嘅一块好大嘅地翻嚟。咁咧原本就谂住起糖厂嘅，咁但系之后因为省港大罢工啊，海员大罢工啊，咁所以嗰个工程就停顿咗。咁啊，之后咧到呢个填海嘅工程即系搞掂之后啦，糖价就开始下跌啦。咁所以郭春央就即系心谂，咁算啦，咁不如就改去做住宅用地。咁啊，春央街嗰头就开始发展起嚟啦。咁啊，北角就即系叫做有啲人气啦，即系可以开始咁样讲啦。咁去到1933年啦，随住英皇道啊嘅开拓，咁北角同埋铜锣湾咧就即系地理上就连接咗起嚟。咁而一啲港島嘅东厂呢，港島嘅一啲工厂佢哋慢慢都向东边移过去。咁包括係电器道啦，同埋英皇道一带呢，都係当时一个新兴嘅工业区。 咁特別喺香港重光之後咧，因為北角嘅地產業本身唔係咁強啦，即係唔算太多住宅啦，咁所以有好多嘅上海富商咧就搬咗過嚟北角，而有啲地產商咧亦都喺即係建華街、清華街、寶裏街嗰邊咧就起一啲比較新式嘅住宅。咁所以咧，去到即係內戰，即係中國內戰結束之前咧，就有好多上海人就即係搬咗嚟北角啦。咁之後咧，即係包括東南亞，即係唔少國家都有一啲政治上嘅即係改動啦。咁所以有唔少嘅福建籍嘅印尼華僑同埋菲律賓華僑咧，亦都搬咗嚟北角。咁所以有上海啦，有福建咁樣樣嘅。咁啊，除咗即係講北角啦，亦都要講下啲個七姊妹啊。我諗七姊妹應該係即係北角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個地名啦。咁其實七姊妹咧就係香港一個即係古老啲嘅村落啦。咁去到1849年嗰陣咧，其實當地已經有超過200個居民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其實北角未係北角之前咧，其實七姊妹呢個名字就出名啲嘅。咁其實七姊妹就係北角，即係呢個社區咁樣啦，可以咁。 佢之後就俾北角食咗個地名， 食咗啦，只能夠講係啦，即係咁。但係七姊妹就係、是、即係原來比較有名氣啲啦。咁至於七姊妹呢個名點嚟咧，咁就有唔同嘅講法啦。咁啊，當然啦，就有啲民間傳說就話，即係佢係。有七个即系结咗做金兰嘅姊妹，咁然后喺个村前面就有即系七块巨石咁样，即系代表咗七姊妹啦，咁所以就叫七姊妹啦。 详情可以睇翻我哋之前有条 YouTube 片嘅， 系好似系有讲过噶， 系有讲过噶， 系啊。咁睇翻嗰条片啊，咁如果唔系咧，你调转咧就系讲七姊妹山。咁七姊妹山咧就系即系山峰嗰边啊，即系七座唔同嘅山峰山岭咁样。咁咧将呢七个包埋一齐咧就系、是。即系叫做七姊妹啦，咁所以就系七姊妹咁解啦。咁咧，地名啊，大概讲下啦。咁而古迹咧，其实呢一头都颇多古迹噶，因为头先我哋讲过林边屋啦，我哋讲过李元军营啦，跟住仲有太古。当然啦，你太古嗰笪地已经起翻新嘅太古大楼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呢笪地咧，仍然系即系好有历史啦。咁所以有一啲古迹咧都会留低咗嘅。我唔记得啦，大家系咪可以去睇翻我哋 N 年前有关有线嘅访问咧？你都会理解到呢一个东区嘅历史啊！ 我哋嗰阵时系讲太古嘅水塘嘅，即系呢个小西湖水塘。咁咧就系嗰阵时太古嘅佢哋要做塘啦，咁需要大量嘅用水。咁而嗰阵时嘅香港政府咧就。而家 support 唔到佢啦，咁所以佢哋就要自己掘个水塘出嚟，仲可以养翻埋附近嘅一啲居民咁样。咁我哋应该系有我哋即系清洁嘅一个脸孔喺度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其他嘅古迹啦。嗱，咁第一个要讲咧，咁梗系呢个音乐会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就系呢一个鲤鱼门冰房啦。咁鲤鱼门冰房咧，其实就系好早就出现咗噶啦，因为嗰阵时咧鲤鱼门海峡咧系香港。战略地位最重要的一个海峡、啊、因为跟九龙实在太近了，所以在1843年呢就在这个柴湾山那里英军已经起了一个小军营了。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好死不死，就是香港的湿热、啊、还有很多的蚊患、啊、令到有很多的士兵呢就感染了这个黄热病，就死亡率是极高的，高到咧系即系差不多话嚟香港嘅人都必死咁样。嗰阵时英国有个咁样嘅传说，咁所以就叫你去香港咧，就等于叫你去死一样咁重啊！呢一句说话，咁但系呢个军事用地咧，始终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即系你唔可以因为有疾病就轻易放过佢。咁所以去到1885年啦，咁当年咧英军面对嘅敌人咧。就不是日军，是这个法军和俄军，因为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些边境的冲突，担心即俄军和法军会真袭击香港，所以就在这个现在的海防博物馆那里就起了一个鲤鱼门炮台，也在附近起了一个西湾炮台和西湾碉堡。随着二十世纪初即系可能日军啦，可能系其他嘅一啲，例如即系唔知，即系佢可能惊中华民国即系袭击佢咁样，咁所以佢咧亦都喺度起咗唔少嘅防御工事啊。咁成个鲤鱼门海峡连埋对面啦嘅魔鬼山咧，都系一个强力嘅火力封锁网。咁基本上即系你任何敌军嘅船只经过呢一个位咧，都会俾人打到成个箭猪咁样噶啦。 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有个炮台喺度，一定要有啲兵房喺度俾人住噶嘛。即系如果唔系你士兵喺中环度住，每日搭电车嚟翻工咧，咁佢永远嘅 on duty 时间咧，就只会喺架电车度嘅啫。咁就冇人系驻守咗呢个炮台嘅。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喺附近咧起一个比较好嘅兵房啊。咁但系嗰个位咧有个卡关位啊，就系、是、附近咧全部都系山坡嚟，即系你喺山坡度起楼咧，即系玩自己嘅啫。咁所以佢就要揾到一个比较远少少嘅地方咧，先起到呢一个鲤鱼门兵房。咁亦都有一个营舍啦，亦都有啲操练嘅场地啦。鲤鱼门兵房咧喺战前以至战后初期咧，其实有好多即系奇形怪状嘅事情出现嘅。特别咧系嗰度即系战后啊，我哋啱啱有条片都讲到啦，系有人喺嗰度养熊噶嘛，即系有军人喺嗰度养熊人咁有趣嘅。咁但系讲翻嗰个建筑物本身啦，咁佢哋原本咧每个营房咧都系一啲即系好实用性好高嘅一啲营房啊。咁有啲系单层啦，有啲系两层啦，有啲系三层啦。咁亦都咧系可以望得到炮台嘅，即系随时咧系可以支援佢嘅。咁除咗俾人住嘅营房之外咧，亦都有啲俱乐部啦，亦都系。俾呢啲士兵啦，同埋军官咧，系解决佢哋嘅娱乐啊。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要去，即系可能要听音乐会咁样，又或者要去饮杯酒，要翻翻中环嘅话咧，咁佢只会呢一世咧都会喺个电车度，即系听音乐同埋喺电车度饮酒啊。咁所以搞唔掂嘅，一定要喺度安排一啲娱乐设施俾佢哋。咁而家现存啦，成个鲤鱼门兵房咧，最早包括咗1907年落成嘅莎士比亚楼啊。咁另外咧，亦都有1909年啦、1935、36同39年之间形成嘅兵房。咁其中咧，第七座、第十座同埋第25座咧，已经系法定古迹嚟噶啦。咁最靓嗰座咧就系第十座啦，都系行一啲古典风格、一啲简约嘅古典风格嘅一个建筑物啦。咁有啲好 typical 嘅，例如一啲柱廊啊，或者一啲拱形嘅柱廊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嗰啲罗马柱咁样啦，就等大家咧系可以即系欣赏下咁样。所以大家去听音乐会嘅时候咧，佢哋系有一个嘅历史小展览嘅。咁大家可以顺便去欣赏下呢啲嘅建筑物啦，亦都可以睇下个历史展览啊。咁你讲得明佢系一个兵房，咁当然有啲军事嘅风险啦。咁而香港嘅军事风险咧，就系、是、正正就系二战啦。咁喺呢一个香港保卫战期间咧，鲤鱼门嘅炮台咧就好。我印象中都是有抵抗下的，但因为人家日军人数实在太多，而且已经占据了他旁边的一些高地和一些战略地方，所以很快鲤鱼门炮台就撤退了。在1945年年初，美军大规模反攻香港的时候，就不停地在天空掉炸弹下来嘛，所以日军也在不同的炮台掘了很多隧道，就加强下防守。咁啊，重光之后咧，这个地方咧曾经俾咗做义勇防卫军嘅一个训练基地啦，亦都有俾英军去驻防啦。去到82年嘅时候咧，就由鸽架兵团驻防啦。87年咧，就因为军队咧亦都准备撤离香港啊，咁所以咧就交翻呢一笪地俾市政局啦，就变成咗而家嘅鲤鱼门公园同埋度假村啊。我系去过呢个鲤鱼门公园鲤鱼门度假村嘅，我觉得系正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好多嗰啲度假村咧，都系嗰啲好点讲咧，好闷嘅一啲建筑物啦，即系嗰啲好 typical 嗰啲咩曹公坛嗰啲咧，咪一间屋就一间屋咁样嘅，即系冇即系唔算话好靓噶嘛， 即系有间屋摆几张床入去， 系啦，冇错， 求其啊咁样。 而鲤鱼门度假村，我觉得系有啲似系去咗欧洲咁样嘅，即系嗰阵时细个咁谂啦，觉得自己哇呢个地方都几靓，好似去咗欧洲咁样。咁 当 然啦， 系 啦，由于佢系战争过嘛，即系有香港保卫战喺嗰度打过嘛，咁你一班细路一定会喺嗰度讲鬼故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咧亦都令我童年蒙上咗一啲阴影啊，即系自己唔系好敢去厕所嘅阴影，系 唔敢夜晚去厕所咁样。 但我大个就唔惊啦，大个就知道嗰啲系英灵嚟嘅，即系保护你嘅英灵，系唔需要害怕咁样。系啦，咁所以就系啦，细个就唔识嘢就比较惊啲啦。咁而家即系 佢讲你香港人，佢又冇事啊。佢问你咪日本， 要讲英文啦，要讲英文。 Hey sir, sir 咁样 ，sir sir 应该就 OK 啦。 Friend 咁样，好咁样。OK， 咁所以就而家呢个兵房咧，其实只有因为东区走廊嘅关系，其实咧。兵房啦、炮台啦，其实都切割开咗啊，咁所以要睇咧都唔算系太方便。咁如果要完整咁样睇咧，你应该要去 海防博物馆啦，跟住要去白沙湾炮台啦，或者系西湾炮台啦，同埋呢个冰房，咁你先睇得晒一个原貌咁样嘅。咁啊，讲完冰房啦，我哋讲下第二个即系呢个音乐会会举行嘅场地就系林边屋啦，好嘛？ 咁咧，林边屋咧就系、是，咦，其实佢距离呢个地铁站咧唔系真系好远嘅咋，咁纯粹系因为要上山啊，即系我觉得最困难嗰个地方咧就系佢上山，咁佢号称咧就系喺呢个即系郊野公园里边啦，咁其实大家唔好俾呢个名吓亲啊，即系唔系咁远嘅啫， 行十分钟嘅啫， 就系啊，行十零分钟，我就有记忆中都系，咁其实系近嘅，即系你只要一入咗一条径啊，跟住一路向上行，即系都系车路咁滞噶啦，即系都未话去到要行啲草啊泥路咁样，即系车路嚟嘅，全部都系，咁所以其实好方便啊。咁林边屋咧最开始就喺1920年代中期就起好嘅，咁当时咧佢有两栋建筑啦，即系佢由两栋建筑系组成嘅，咁包括一个大楼啦，同埋一个车库嘅。咁啊，太古洋行就系佢嘅即系叫最早期嘅业主啦。咁佢嗰个作用系啲咩咧？就系、是、为咗一啲即系太古糖厂里边一啲算系管理层啊，再加埋。要是即是可能是外籍的员工呢，那是提供一个住所。那因为呢始终他们需要一些比较即是高级一点，即是好一点的住宿环境，特别是香港的天气，即是刚刚都讲过，其实对于外籍的人士来讲呢，即是不是那么友善。那所以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即是林边屋啦。那林边的名字就是即是 Woodside 这样啦，那就是在树林隔离这样的。那都直接把这个名字，这个没什么特别啦。咁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嚟完嗰阵咧，林边屋其实就曾经遭受过一个比较严重嘅破坏，同埋一个即系抢掠咁样啦。咁去到1947年啊，即系二战之后咧，太古糖厂嘅员工就慢慢搬翻入去林边屋，咁一路就住到72年啦，即系糖厂结业为止。咁而林边屋咧之后咧就移交咗去政府啦。咁去到1985年咧，就曾经租过俾国际文化事务会，咁啊营运咗差唔多10年以上啊，咁曾经都搞过唔同嘅展览啊，同埋 有音 乐会 噶， 系啊，咁所以其实啲 音乐场 嘅呢个场系啊，音乐场系真点音音乐场地咁啊，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啦，究竟唔好话啲百几年前系啲人系点生活啦，即系感受一下40年前啲人系点听音乐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体验啦，我相信。咁而家嘅林边屋咧，其实就系属于一个二级嘅。历史建筑噶，即系2010年咧就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咁去到2012年咧，就系、是、成为即系香港第一个生物多样性自然教育中心。咁而家咧就系、是、由渔农署去管理嘅。咁啊，所以好似系唔入得去噶。我哋冇记错，我哋上次去做访问。 我上次去嘅时候咧，我哋去嘅时候系疫情啊，所以我哋好多嘢都唔可以作准啊。但系而家就一定系入得去啦，因为你可以去听音乐。 可能入得去系，应该入得去啊。咁啊， 而家就一定入得去啦。 系啦，听音乐就一定入得去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就俾我哋多咗个机会啦。因为即系你又有音乐听，又有得入去，咁就原来都系呢件事都几优越啊。即系相比起我哋，即系都门而不入啊。咁啊，除咗呢一个林边屋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即系好有趣嘅地方啦。咁就系柏架山嘅一个战士嘅炉灶啊。咁呢一个炉灶咧，其实就系、是、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嗰个点讲咧？佢系所谓嘅炉灶啦，但系佢嘅服务时数咧系。冇记错啊，系可能 一段好短嘅时间， 好短好短嘅时间。咁其实呢个炉灶系有咩关系呢？咁喺1941年嘅即系下半年啦，咁因为其实日本嘅军队咧就开始喺香港周围即系部署军队啦。咁大家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人哋喺你隔离部署军队，即系代表佢迟啲可能就打你咁样啦。咁所以咧，香港政府咧就开始应对呢啲局势啊。咁佢哋去到1941年嘅9月初咧，就决定。即系起一啲大規模嘅公共食堂，咁啊，即系为咗长期战斗做准备啦。咁呢23个地点咧，都喺港岛嘅。咁其中有一个就喺柏架山嗰边，咁就有一个叫做食堂，去提供一个即系白饭啊，同埋粥水啊。咁啊，打仗嗰阵咧就会提供俾即系市民去使用咁样嘅。咁其实当时嗰个位置啊，即系炉灶嘅位置咧，就喺太古水塘。嗰一带嘅，咁就起咗差唔多10个啦。 咁而根據呢、這個即係政府嘅標準啦，即係佢有大灶啦，有細灶啦，咁一個煮飯，一個煮粥，咁咧同埋佢喺設計上咧係要可以隨時拆嘅、哦，即係佢要方便可以即係隱藏啊，或者係拆走呢啲爐灶，咁所以咧都係即係相當有趣嘅一個歷史，即係我諗都唔係好多人了解過，即係究竟打仗。即系打仗哦，你谂打仗一定系谂即系同人对抗啦、 啊， 即系、 啊 就是、其实打仗以外有好多嘢都要，即系、 啊 就是、打仗系吃饭，系同埋市民都要吃饭啊。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历史啊。咁去到后边咧，由于即系帕架山嗰个地形限制咧，咁所以其实佢嗰个炉灶嘅数量咧都系有分别嘅，即系唔系完全跟翻原本嗰个 plan 啊。咁而政府亦都已經招募咗啊，即係3000个啊！你諗下，其實搞飯咧都要搞好大啊！佢搞咗3000个員工出嚟啊，即係負責煮飯同埋派飯嘅。咁誒準備即係喺戰時期間去使用啦。咁但係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後來日軍咧只係用咗18日咧就已經攻陷咗香港啦。咁所以呢啲爐灶實際上嘅服務年期咧就大概有即係10日左右啦，係啦，即係10日8日啦。咁咧所以就未真係話即係完全係投入使用咁樣嘅。咁咧而而家嘅爐灶咧其實咧係仲有噶，咁啊遠離好民居嘅，同埋保存得幾好啊。咁啊，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历史嘅遗迹啦。咁目前咧就系、是、有3个地方咧都可以揾到呢啲炉灶嘅。咁而其中2个地方咧都有存在咗9组啊，系好完整嘅、好完整嘅炉灶啊。咁另外嗰度咧就有1组炉灶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鲗鱼涌嘅树木研习径咧，咁咧你应该会揾到即系相关嘅历史啦。咁啊，系一个。点讲系一个比较 比较民生啲嘅战争嘅遗迹 啦， 战争嘅民生嘅遗迹啊，都系咧一啲比较有趣嘅 系社区啲 嘢啊， 系啊，或者一啲战唔知点讲咧，即系总之系战争里面一啲有趣 武器嘅一个遗迹咯。咁 系啦， 我都要继续听个广告啦。咁因为咧呢一个。即系怡乐社嘅呢一个节目咧，除咗去林边屋嘅呢个音乐会，除咗有音乐厅之外啦，咁亦都有一个导赏团咧，系提供俾各位嘅即系观众嘅。咁而导赏团嘅其中一个会探访嘅地方咧，就系呢啲战时炉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自己冇信心去唔紧要嘅，你参加呢个音乐会，咁就有人带埋你去，同埋讲解埋俾你听究竟佢嗰个一啲 details 或者系啲乜嘢。 背景你又有音乐厅，又有古迹睇嘅，我都唔系好知点样可以揾相似嘅 program 啊，即系我 系啦呢个 玩家都谂唔到啊，只能够讲呢个都真系嗱，虽然佢系一个广告吓，但系我觉得呢个广告系正 OK 嘅，系啦 OK 嘅，系啊系啊 OK 嘅。 咁我哋介绍埋最后一个可以喺东区见到一啲相关嘅遗迹啦。咁呢个遗迹咧就应该唔喺呢个音乐会度踢得到噶啦。咁呢个遗迹咧就叫做帕架山吊车啊。咁我哋讲起香港，讲起缆车啦，大家可能谂起海洋公园啦，一定系最经典嘅啦。嗰啲即系唔同颜色嘅红色、紫色、黄色嘅缆车，又或者最新嗰个朗屏360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呢啲都唔系香港最早嘅吊车系统啊。最早嘅吊车系统咧，其实就喺帕架山嗰度啊。咁话说战前咧，香港唔同嘅洋行都喺一啲山头嗰度会有一啲业务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会起一啲嘅吊车系统咧，系方便佢哋运输嘅。咁而最早嘅咧就系太古洋行嘅呢一个帕架山呢一个吊车系统啦，咁佢就系方便啲人系去翻上上面帕架山嘅住所啦，咁而嗰啲住所就系一定系一啲太古外籍嘅经理啦，咁佢哋呢啲宿舍咧其实系分布咗喺康山同帕古山一带啊，咁为咗方便佢哋翻工啊，你知行山翻工唔系一个 option 啦，只可以话即系每次落山。跟住落半粒钟，搞到身水身汗咁样，然之后可能唔好彩中间见到条蛇咁样，你又唔知等几耐。咁所以咧，你一定要一啲方便佢哋嘅交通系统。咁所以太古就1892年咧就起咗呢一个吊车系统。咁佢起点其中一边咧就喺英皇道嘅游民街嗰度啦，终点咧就喺呢个帕架山嘅大丰坳嗰度。全长咧系超过1英里啊，由一个蒸汽机去推动。咁佢只系得两个开放式嘅车卡嘅啫，所谓开放式嘅车卡就有啲似嗰啲，而家啲人滑雪咧， 咪有架吊车吊你上山顶，跟住你先跳落去，跟住就滑落去嘅。嗱，类似嗰款啦，即系类似嗰款啦。咁然之后咧，其实咧呢个吊车咧系有服务时间嘅，因为要有人翻工先可以即系帮你 run 呢个吊车咁样噶嘛。咁佢系由朝头早六点咧开到夜晚十二点啊！你谂下当年嘅社畜几惨，即系佢预咗你 OTO 到十二点啊！即系佢预咗你经理，系做到十二点，俾埋架尾班车你翻屋企咁样。 做负责吊车嗰堆人都惨啊！ 嗰堆人都系开， 嗰堆人都要我当你翻 shift 啦，你都朝六都要晚十二啊！ 朝六晚十二应该两间啦，我估系嘛？即系六 两间啦，我谂最多两 间 啦， 六到三嘅 三 到十二。一间咁就有少趣啦，咁但比较讽刺嘅系咧，大家真系超即系想象呢个太古嘅工作量太少啦。呢啲经理咧经常 O T 咧要 O 得超过十二点啊，所以咧即使咧佢哋开到十二点咧，亦都有好多人系赶唔上尾班车，只可以自己行翻上山咁样。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你会发现到呢一个缆车呢、這个吊车嘅一个弱点啦， 佢系一个泥山嘅故事， 咁系一个得物无 所 用， 佢所有嘢都系设计为大家系工作嘅，即系佢唔系放分嘅，所以都鼓励大家努力啲，努力啲工作。 你讲起分呢件事咧，都系 tag 下呢一个以下呢个事件啦。咁话说呢个吊车咧，其实喺近年咧系比较多人知嘅，但系可能早十年八年咧，基本上除咗真系研究香港历史好 hardcore 嘅人啦。是附近的街坊都没什么有人听过，但是那时候就有人找到一幅画，是清朝画家吴有余就画了这个叫做铜锣飞盏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就不小心搞错了鲗鱼涌和铜锣湾两个地点，因为他不是香港人来的，不要紧的。但他是记录了一件缆车即是碌了下来的事故，他就话说那时候有六个外国人就坐了在这个缆车的缆那个车卡度啦，咁上到半空嘅时候咧，吓听到有啲唔对路，条绳咦咁样突然间白断叫咗，跟住咧六人咧，佢就系咁样形容嘅，呢六条就好似雀仔，即系雀仔跌落山崖咁样啊，真系有啲惨啊！但系咧好彩，即系下面可能唔系飞得好高啦，又或者下面啲树啊，生长得好好啦，就接住咗佢哋，只系得一个人咧系受轻伤嘅啫，其余五个人咧系冇事嘅。咁啊，即系呢啲叫咩啊？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啊，即系有意外但系冇事啊！即系只可以话佢完全唔放心啊！谂下，即系呢啲人翻工咧，翻下突然间会遇到交通意外，真系都少抢。 咪最冇得拣啊！系 冇啊， 冇 得 拣嘅， 公 司 起啊！ 受伤点计咧？唔知啦，真系 太古有保险业务，唔知帮唔帮到手。 即系原来系全包嘅公司系可以 全包啦， 保险都计埋， 其实 计埋你 受伤，其实咧就唔应该喺自己公司度投保嘅，咁你咪自己公司赔翻俾自己公司咯，系嘛？佢应该就 嗰 笔钱 唔知 点 计咧， 系 啦， 佢应该就 喺 怡和度投保先啱嘅，即系佢应该 对 家 公司嘅今次， 佢应该交叉咁样投保先系一个合理嘅选项嚟。如果唔系自己投保，咪自己公司赔钱俾自己咯，咁唔紧要啦呢个。嗰几位外籍人士最终都冇事。嗱，咁呢个缆车嘅弊病好简单啦，就系使用率不高，一定要系外籍人士你才会搭去上山啦。即系如果唔系咧，个华工你搭上山系冇意思噶嘛。你一个本地人搭上山，除非你系佢哋嘅佣人啦。如果唔系你搭上山，即系火分咁样系冇乜用嘅。咁所以咧一直都冇乜人搭啊。去到1932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停用咗啦，因为太少人搭啦。最终嗰啲经理咧，你都系一系就住翻落山啦，一系就自己行落嚟啦，咁样系咪？咁所以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新奇有趣嘅一啲设施啦。咁其实而家咧呢、這个吊车虽然系拆咗嘅，但系佢仲有嗰啲石墩咧，系喺或者有啲嗰啲嘅铁制嘅组件咧，系喺帕格山啊或者康山附近唔同嘅一啲地点嗰度咧，你零零碎碎咁样揾得到啊，系有人系组过啲行山团去揾嘅，咁亦都标记咗佢哋。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不过我要澄清佢嗰个嘅行山难度系高嘅，即系佢系嗰啲山崖附近，突然间 唔系 一条大路隔篱 嗰啲嚟嘅，即系 唔系行山 径 嗰啲嚟嘅，系啦，系 hardcore 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又有能力嘅话咧，就去睇下啦，咁样好嘛？嗱，咁今日我哋都讲咗好多东区嘅历史啦，亦都讲咗好多嘅东区嘅古迹啦，咁啊都即系。 多谢怡乐社啦，俾咗一个机会我哋啊，第一次喺 broadcast 嗰度有一个广告啦、 啊，大家听咗 好重要啊，咁啊， 听咗咁多年啦，听咗咪三年啦，就嚟咗三年啦，即 系终于有啲系 一个 podcast 嘅广告， 一集嘅广告咁样啦， 系啊，同埋我呢个系好啊，因为佢已经将呢个东区历史咧进化到去音乐史啦，我觉得。即系我哋系学紧一啲好广泛嘅嘢，即系我自己都喺呢、這个即系做 research 嗰阵咧，我都获得咗一啲新嘅知识。同埋你系都讲到咧，即系成日吹都讲到，其实嗰个阿美尼亚嗰、那个Cometas 咧，佢系连佢自己都唔系好熟悉噶嘛，即系连佢自己都觉得呢样嘢好稀罕。咁所以咧，我相信系啊， 因为佢故事，佢故事其实好。点讲咧，都唔系好主流嘅历史会提及到嘅，因为佢主要提及到1915年阿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嘅一个曲目嚟嘅，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即系你讲起二战梗系主流啲啦，咁但系你讲起呢一个大屠杀事件，其实就喺香港嚟讲唔算系一个好多人知嘅一个历史事件咯， 同埋佢唔系佢唔系英国、法国、德国嘅音樂家嘛，即係佢一個鄂圖曼帝國裏面嘅一個亞美尼亞人啦、啊，即係你佢存在，即係佢個歷史存在咗已經太厲害啦，係啊，都比較偏門，即係 比較偏門啲。 Wiki 揾到佢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成就啦。 Wiki 揾到佢係英文版本嘅喎，係嘛？中文有冇 得英文啊？我都唔覺佢有 中文，因為我係睇佢英文版本，所以我就唔係好知道啊。但其實呢個人嘅故事都好有趣，咁相信咧，大家去聽呢個音樂會嘅話咧，會得知都更加多啦。咁我哋都即系最后都讲多次啦。呢、這个音乐会咧会喺14号啦，12月14号喺林边屋嗰度举行嘅。咁时间咧分别系1点啦、2点半啦，同埋4点咧都会有一团咁样嘅。咁分别咧就会有45分钟嘅音乐会啦，同埋45分钟嘅一个嘅导赏团嘅。咁呢一个咧系会需要买门票嘅。咁相关嘅资讯咧，我哋会摆喺资讯栏嗰度啦。咁而15号嘅喺呢个鲤鱼门冰房嘅。嘅一个音乐会咧，就系完全免费噶啦，只需要100蚊嘅按金，你去嚟咗咧就会俾翻你嘅。咁个时间地点咧系夜晚7点半啊，咁系一个60分钟嘅音乐会嚟嘅。咁当中咧都会有呢一个小型嘅展览啦，大家可以睇完之后先入去听歌嘅。咁啊，即系我呢个都系俾咗个鼓励我远征东区啊，呢个都系。咁啊，即系希望大家有时间嘅或者系有兴趣嘅，咁就系去报下名啦，系啊。咁啊，见到佢哋嘅话，记得同佢哋讲系港式多士介绍你啦。 系啊，要即系反映下，因为听咗港式多士嘅 podcast， 所以 系我先嚟 嘅， 选择 嚟嘅啫，系啦。咁啊，鼓励佢哋下次再有 concert 嗰阵都揾下我們。 因 为 咧，佢哋一年会搞3次噶，哇！同埋咧，之后都有机会带大家去唔同嘅历史遗迹啦，或者古迹度听下音乐咁样啦。咁啊，今集嘅故事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